将毒药吹入烧茶的紫铜锅中。但是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，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，没法启动。而且从那里积的尘土来判断，至少也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扇窗了。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迹查清，王县令被害一案就渴望水落石出。你们两个今夜有何见闻，快快讲与我来听。 大人，我们在河边经过，看到一乘轿子经过，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之人，又投尸河中。我等赶忙过去救人，只恨当时雾大，没能逮住那伙歹徒，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。 啊，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？你们两个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打听，倘是河里捞起尸首，便是确凿的人命案。洪亮，你仔细守信，但听得有人来衙里报人物失踪的，不要轻易放过了，可领那苦主去辨认。 是。 狄公，我等另有奇遇。我与马蓉在一家小酒馆陶朱居中饮酒，遇到了此地一位精明百伴，名字叫做卜凯。卜凯带我二人去了花船，不想竟遇到了一位奇女子玉珠，她与老鸨不和，舍我等搭救。知道我和马蓉的身份后，将这个包袱托与我们转交于老爷验收。狄公请看。玉珠姑娘叮咛道，这个包袱是前日王县令特意嘱咐他收藏的，只说是留与下任县老爷。 洪亮，打开此包袱。 老爷，这包袱内啊，原是一个黑漆木盒，盒盖朱嵌玉香，十分的考究。奇怪的是，当中还有两条闪亮亮的细竹节，打开盒盖，里边却是空的。 盒里所藏被人偷了。乔太， 是。 那玉珠说起过盘中原物是何物吗？ 玉珠姑娘说她也不甚明了其中情由，但这是玉珠姑娘在一次县衙试用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，王县令十分欣赏她，百般抬举，又将这个木盒交与她收藏，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，防意外之变，预先将这个木盒托她藏过，对于后来的老爷收看，这中间想必有深意。如今河中的东西被人偷了，六那玉珠也未必知情，因为我见他的香笼并未上锁，舱门也是随时开着的，谁都可以进出，日长月久哪能藏得稳妥。 大人，这木盒如此精巧细密，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许多金银珠宝私藏玉珠，谁知玉珠心粗，从未开看，哎，便宜了那偷儿。啊，不，看这个木盒形制大小深浅，内里收藏想来应是书信笔札或者是官衙文牍之类，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。大人， 听玉珠口气，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机密，事关重大，王县令担忧县衙反不严密，故想出这一计来留个后步，所谓草蛇灰线，一旦自己遇到意外，可昭示后来县令破案线索，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窃取，哪日我再去花亭遇了玉珠，定打问仔细，可追出木盒原委来。 好，这木盒暂由洪亮收了，有木盒总比没有木盒好，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。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去走一走，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敛在白云寺的后殿内。 老爷，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，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四僧，后殿的围墙依着一个山坡，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，很是隐蔽啊，我们可以放船渡过河去，从那个围墙翻越进寺，正是后殿，省去了许多的枝节。老爷最嫌赠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晓得，必无好处。 是 说话间，四个人乔装打扮了一番，乘着月色悄悄开了后衙的角门，溜出了县衙，直奔河岸口。向老少公租了一条小船，马荣把定了双桨。他在江华的水乡泽国长大，极好的水性啊，摆弄起这条船来如同把玩刀枪棍棒一般，十分的应手。狄公呢，将地图摊在双膝的前面，指点着方向。小船很快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的小山岗，找到了一处隐蔽的柳荫里。泊地，四个人就跳上了岸。翻过岗基，便是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。山坡上的野树林呢，那果然是郁郁葱葱，十分茂密的。狄公大喜，四个人很快下山，潜到了白云寺的后墙下。这个墙莫约有五六尺高，两个人一叠架就可以翻越过去了。乔台蹲下，马荣跳上了他的背脊，两手抓定了墙头，一送身就跃入了墙里，然后凌空而下。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，十分的松软。洪亮跳下墙的时候，马荣里面双手托定，狄公骑在墙头，伸手接应乔太，乔太的圆臂搭上了狄公的手腕，飞腾而上。不一刻，四个人便蹑手潜踪进入了白云寺的后殿。后殿里边原先是供有迦兰神的，因为安置棺木一向无人看守，这里十分的荒败。殿中挂着一盏长明灯，高高的神龛也系满了蜘蛛网，可见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了。公安上下，蝙蝠屎，野猫粪清晰可见。大殿的前面已横列十来口黑漆大棺木，有的已经腐败了，棺盖破裂了，那景象十分阴森可怕。狄公摸出了打火石，点亮了一只小蜡烛，他一一地辨认着那棺木上的描金的字迹。终于他在第四口的棺木前面停下了，棺盖上只是草草地加了六颗长钉。狄公命马荣、乔太起了这个长钉，将棺盖搬开。马荣和乔太虽是英雄豪壮、武艺过人，但是却十分惧怕鬼神，又十分相信灵魂的作祟之说。平日里见了腐尸啊、棺木啊，躲避上恐不及。现在好在狄公和洪亮都在身边，总算略略有了勇气。两个人撬开了棺盖，用双手托定，轻轻地放在了地上。棺内升起了一股腥恶的尸臭，混着尸灰的气味，令人作呕。两个人掩鼻而退，不敢向棺内多看一眼。狄公举起了蜡烛，向里面照了照，棺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宅邸遇见的鬼魂一模一样，头上没有冠带，花白的头发披散在瘦削的面颊之上。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颊上正有一块铜钱般大小的黑斑迹。四个人离开了白云寺的后殿，重新翻出了围墙， 沿着原路回到了山脚边，在柳荫里寻到了那只小船，接缆起桨，仓皇返回。第二天早行升堂，门子来报堂主不告假了，又说范仲至今未到衙里来签到。狄公答道：“ 知道了。” 话音未落，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，两手各执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，费力的双膝跪下。狄公见这个人相貌堂堂，衣饰考究，才是相患是身之流。 小民顾孟平叩见青天大老爷。 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？ 见经曹氏归宁以后久不见回家宅，小民恐生意外，故冒昧来衙门申报。 顾孟平，夫人可是坐轿去来的？ 不不不，见经坐的是一匹善马，并未坐轿。 哦，你且将前后始末细说一遍。 啊，建清娘家不远，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，可是直至昨夜尚不见他回来，小民不由心焦啊，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西门外曹家打听。小民那岳丈却道，建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。小民年逾半百，膝下无子，与曹氏新婚尚未半月，杨府老爷慈悲为怀，图貌不告，全力寻找，以解小民倒悬之急。 那曹氏相貌有何特点呢？ 小民有一手折，请大人过目，上面书名建京衣裙掩饰详情。另外他当日坐骑善马的脸额上有一块白斑。 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有金银珠宝或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 听老岳丈说，建京离家的时候并没有携有银钱，只手上挽着一个竹篮，篮内装着硬实的糕饼。 好，你且下堂去，将那个金昌唤来衙门问话。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，即会派人通报，顾先生尽可放心。 多谢大人。 退堂。 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。 洪亮，待金昌来的时候将他的回话全数记录备案，我去见了叶守本即来听信。 是。 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？快进来厅堂叙话。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，故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，今见翻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，与往昔不大一样。有时船舶虽挂番邦旗号，舷桅边站的则是我大唐人物，私下便起疑心，故而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，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。 叶守本，你务必查访明白，拿货真凭实据，官衙便可说话了。 谢大人。 哦，对了，叶先生可知顾孟平夫人曹氏之事？一是才早衙，他来申报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，至今未获音信。 这小民不知，恕小民直说，他两个本不该攀配的。 哦，此话怎讲？听顾孟平说他们结婚尚未满半月啊。 老爷既然垂问，小民也照理直说了。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，我们两个人都极力排佛，最忌恨那些不耕而食、不知而义的僧尼，视之为身之坠有、国之度宠。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，平日里敬香礼佛也极虔诚，与曹先生过去也是多有龃龉。可是三个月前，顾梦萍发妻仙逝，曹先生却答应将他女儿曹英许配于他。那曹英小姐才19岁，而顾梦萍都已年过40了，小民久为之嗟叹呐。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我那犬子的，如此婚配本有些蹊跷，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？ 有道理。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，此话可是当真？ 老爷出道，莫非已经认识他了？他平生只爱两物，一是酒，一是诗，时常烂醉如泥，口中还狂意作歌。那三瓦两舍、花街柳巷也如同是他的家宅一般进出，老大不知廉耻了，倒有几分怪癖邪性。 哦，如此癖邪之人，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呢？ 说来也怪，这卜凯虽如此放浪形骸，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，大醉里盘账合数从无半点差错，但凡钱财账务之事一经他手，无不井井有序、清楚明白。有时他还一手端着酒盅，一手拨打算盘，十分有趣。聘了他胜似20个账房老先生，故而也随他一位放纵荒唐，不去管束。我这船屋业务，他非但不误半点，不亏分文，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，正赖了他的本事呢。小民心中12分敬佩，老爷千万不可小看了他呀。 这个卜凯料非凡物，莫非故作狂态，另有所图？ 不过他也有两件事啊不顺我眼。 哦， 一来他也好佛，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；二来他和顾梦萍的经纪人金昌十分投契，两个人多有酒色往来。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，所以顾梦萍对卜凯也记恨得牙根痒痒，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的嘴里套了许多机密去。 此人倒也有趣，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走。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来头的账册，天书符箓一般，没法弄懂，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。 这个好说，明后日我便叫他来衙门见老爷，想来弄通那本账册是必无疑难的。 我们今儿一早就寻昨夜的原路到了那河岸边，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，也没听说有浮尸发现，莫非是死尸沉了底？我与马蓉下河取掏了半天，也一无所获，如今想来恐是昨夜我们看花了眼，再说雾也太大。 我们快去内衙吧，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。街里的范仲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来的？ 啊，正是老爷。范仲的佃户说，范仲14日午膳后带了仆人吴山离开田庄回城。 范仲田庄与曹鹤仙家为邻，范仲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逢遇？金先生可知道他们两个曾否相识？ 他们两个曾否相识，小的不敢妄猜，但是范的田庄与曹家既是近邻，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 必是见到过范相公的。 嗯，好，金昌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的回话，本官再来慢慢细议。 大人，这曹小姐，必是追随范仲私奔，无疑了。两个从小认识，青梅竹马，又是同在一天时失踪的。曹小姐嫁顾梦平，本非情愿，借归宁之机是脱身而去。不然呢，马蓉啊，你看，他们两个并辔而行，晴天白日私奔，岂不招惹人目啊？官道上，寻丁往来，岂有没发现的？官道上下的人家都打问遍了，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。哎，再说了，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随着呢，那如何遮瞒得过呀？ 大人，看这个地图，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，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，曹氏和范仲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，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？ 嗯，乔太之言有理，我们这就去范仲田庄曹贺仙家勘问，顺路也到那处古庙看一番。 王县令之死谜题未破，而县衙又出了一桩人命案和两桩失踪案，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《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，贷款需谨慎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，健康的养生品，有品质的生活品，有格调的电器。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。